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在德国呢，一大哥不信仰别的，唯独钟爱我国的兵马俑。在2006年，德国游客呢自制了整套的秦俑服装，装扮后呢是跳入一号坑的修复区，被参观的群众举报，当地公安干警十分费劲的辨认之后，才确认的将其带出。这位德国男子称呢，自己对秦始皇兵马俑是如痴如狂，才做出了这样的行为。十年之后，这位德国大哥再次来到了兵马俑坑，深情一望。我们在猜想他此刻心里的想法，可能是你占了我的坑啊。日前素质不够的人是大有人在。在广州地铁八号线，一名年轻人和邻座的老伯发生了冲突。老伯称呢，男子嫌孩子碰到了他的手臂，就用手肘撞了他的孙子。于是呢，二人发生了争吵。男子对老人说：“没有我们纳税，你哪有钱养老？”随后呢，两个人也是演变为了肢体冲突。众人劝架，但男子呢仍然不罢休。老伯呢是多处受伤。说实话呀，其实很多人每次看到老人小孩，都会尽量的礼让，不是太过分的都不想起争端。毕竟呢，斤斤计较也不是咱们大男子的作风。地铁上呢有点小摩擦，退一步又如何呢？这一时段呢，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白虎。今日呢，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白虎在表演中发狂，不想表演的白虎呢，被驯兽员是鞭打，逼退到了水里。其他的老虎上前安慰，场上的一头老虎脸上出血，犬齿被拔，疑似呢驯兽员虐待动物。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也是回应称呢，这是一起演出过程中的偶发事件，不存在虐待动物的行为。对此呢，我只想在这里呼吁大家，不要去看动物表演。你眼中表演的乐趣，却是动物的伤痛。想看动物的朋友，动物世界、地球脉动都等着你啊。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第一首歌非常有过年的气息，来自于华仔和李宇春的合作，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请走开。 恭喜你，我和我的小伙伴都进来了窝窝袋。恭喜你，广场的叔叔和奶奶继续摇摆。恭喜你，又有钱又有财，我注重人心自嗨，管他的看财不看财。秀才 至少充满你脑袋， 只要你肯努力，就能够胜过人所有比赛。 红利多人不怪，恭喜发财。 我的老街就住在这个段义，我是这个段里土生土长的人，别当断枝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轮流向餐厅和摸，老少爷们更合群。 请过来。 早上好，欢迎收听这个早晨的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可。啊，听到第一首歌，大家应该已经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春节气息了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一起来盘点一下历年啊春晚的经典节目。当然，这些节目是强中之强，经典中的经典了。首先呢，我们还是聊一聊小品。如此包装这部小品你还记得吗？他的表演者呢是赵丽蓉、巩汉林和孟威。聊到赵丽蓉老师的作品呢，实在是因为他的高产而优质，当然呢他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代小品王。在这个小品当中呢，赵丽蓉老师呢既能说评剧也能唱 rap， 跳起舞来也是非常的带劲。麻辣鸡丝没上秀呢也成为了流行多年的台词。如此包装呢是讽刺了一些商家为了拉拢顾客而搞出无意义的噱头和乱定物价的现象。当然呢，在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小品最后赵丽蓉跳完舞转了个圈跪下时呢，由于重心不稳险些摔倒。但是这些呢并不是提前设计好的梗，而是她的腿伤发作产生的意外。不过老艺术家的修养绝对是没得说，愣是坚持演到了谢幕。在此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曾经赵丽蓉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经典的小品。好了，接下来还是听到一首歌曲，继续让我们感受一下春节浓浓的气息，来自于中国娃娃的恭喜恭喜。

喜恭喜，恭喜恭喜你，乘风得意马蹄疾，恭喜恭喜你。 我祝愿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喜从天降，欣喜若狂喜，喜迎门，好事成双，好人好运，金玉满堂，三载飞扬，如愿以偿，财富滚来，福如东海长。 恭喜恭喜恭喜你，人逢喜事精神爽，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春风得意马蹄疾，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人逢喜事精神爽，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春风得意马蹄疾，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听够了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借着浓浓的春节的气息，接下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继续盘点一下历年春晚中经典中的经典。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首歌曲了，它是一首对唱歌曲，你能想到吗？好像跟爱情有关，给大家做一个提示。没错，就是王菲和陈奕迅的合作《因为爱情》。王菲和陈奕迅呢，也是首度合作现场演唱《因为爱情》，红黑搭配的舞台造型也是非常的惊艳呀。当时呢，陈奕迅还有腿伤，只能拄着拐杖。不过在那之后，两个人好像再也没有同台合唱过这首歌了，真是可惜。看来是物以稀为贵，这么想想，一次就够了。这一次的演出能够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你说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合作《因为爱情》。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往。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聊过歌曲之后，我们接下来依旧将视线回归到春晚的小品当中，机器人去化，表演者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蔡明和郭达。当然小品组要再添一员了，在机器人去化当中呢，蔡明将他的百变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1996年冯小刚呢就开始玩起了科幻，为郭达设计了一个机器人女友，女强人型的，温柔贤惠型的，善解人意型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不过事实证明呢，要求太多会让女朋友陷入程序混乱的模式。当然在这个小品当中呢，蔡明的毒舌就已经初露端倪了，穿着紧身荧光色的小裙，比划芭蕾的样子，简直是让我们啊目瞪口呆，美呆了。聊过了让我们欢乐的小品之后呢，依旧送上歌曲，来自于菲尔乐队的《你的微笑》。确实啊，在春晚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了不知道多少微笑的。

春晚中的经典节目，怎么能忘了刘谦呢？刘谦的魔术神采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除了赵丽宏这样的尴尬梗，认真表演魔术的刘谦，我觉得还是很帅的。魔术神采呢，是刘谦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的作品，当时呢，给他捧哏的还是我们的董卿呢。在8分钟的时间里呢，刘谦先后展示了戒指敬鸡蛋、硬币敬玻璃杯、橡皮筋的魔术，把一个个不可能的现象在观众的眼皮子底下神奇的就发生了，而且表现的也是非常的优美耐看。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也成为了流行很多年的台词。说过了刘谦之后，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吧，来自于草蜢的《宝贝对不起》，依旧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 怕你多情，怕你多情，怕我不忍心，雨下不停，雨下不停，心情也不定。

除了异彩纷呈的小品，当然还有让我们记忆深刻的歌曲，比如纵贯线组合的金曲串烧，有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如果问我童年的记忆是什么，除了四大天王，当然还有我们最爱的纵贯线。这四个殿堂级的歌手凑在一起，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把零零后的时段变成了他们的演唱会了。赶快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纵贯线吧。 车的窗，太阳在头上，公路的右方，湖边的海洋，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如果你有所期待，很抱歉我会让你失望。 我说着未来，却一直回头望，有些放不下，有些不想忘，我知道你会感伤，但我已没有办法，总是要说出遗忘，写出疗伤，总要跌跌撞撞才找到答案。你说我总是荒唐，我承认我是荒唐，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过去美丽时光，数着海浪，留下未知

可是每次回到家，他们又不停地唠叨，问这个问那个的，虽然有些烦，但是靠在他们身边撒娇又觉得很享受。因为现在从事的是服务行业，所以我今年就不能回去过年了，这也将是我在外头过的第一个春节。其实心情也挺复杂的，各种原因吧都不能成为我不能回家的理由与借口，因为缺了我感觉家是不完整的，总有一些牵挂。打电话回家跟他们说因为工作今年不能回去过年了，爸妈也没多说什么，但是从电话里头能听到他们些许的失落。感谢家人对我的理解以及对我工作的支持，爸爸妈妈放心，三十晚上我一定会给你们打电话过去拜年的。好了，就说这么多吧，最后愿每位回家的朋友一路顺风，阖家团圆，祝所有不能回家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朋友新年快乐，一切顺利。 不要让遗憾陪伴你度过整个新春。 FM 九九九携手知豆新能源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世集团，让爱回家，用温暖驱散冬日的严寒，用爱让幸福延续。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近日呢，杭州火车站出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一名旅客呢认为自己的车票掉在了安检机里，一头呢是钻进了安检机检票，工作人员呢都来不及阻止，结果呢发现车票被同行人拿着。听说呢安检机里面的辐射很大，大兄弟你还好吗？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分享不靠谱的爹。话说呀，不靠谱的爹还真的不止一位。日前呢，上海一市民在地铁二号线候车的时候，看到站台上呢有三个小孩乱窜，其中一个小孩呢还摔倒在地，没有家长看护。原来这三个孩子的爸爸呀，带着孩子去迪士尼玩，返程途中呢自己只顾着手机扫福字了，把三个孩子给丢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一下这位家长，扫了福丢了娃，先生你真的不心急吗？近日的贵州遵义市桐梓乡工农村呢是发布了关于禁止滥办酒席的公告，禁止举办搬家酒、再婚酒、70岁以上的生妻酒等酒席，为70岁以上的老人办酒也有一定的条件限制，非独生子女严禁为70岁以上的岳父母办酒。近日的工农村党支部书记也是表示，发布该公告的目的是杜绝滥办酒席的陋习，减轻了群众的生活负担。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香港大学的明德村。香港大学明德村一个工地的工人在操作挖掘机进行地基工程时呢，挖出了一个长约120厘米、宽约30厘米、金属黑色椭圆形的物体，怀疑为战时炸弹。香港警方及消防员接报之后呢，也是封锁现场进行调查。经评估呢炸弹性能后呢，为安全起见，警方呢也是疏散了附近香港大学明德村高级职员的宿舍共三座的居民。今天的音乐自在游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大张伟的新年爽歪歪，让这个新年多一些快乐送给你。 我们双拜拜年代就嗨，的天才有军拽，我们双拜拜就嗨，这金牌有精彩，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们双拜拜年代就嗨，这可口又不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的麦你为我散财，情愿不分青红皂白，我为你澎湃 双拜拜，面带酒海，眼睛白又精彩。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们双拜拜，面带酒海，连口口都不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为你喊麦，你为我美白，天塌下来不予理睬。我为你灌溉，你为我陪在，缠绵在心里之外。我们双拜拜，人来就海，人天才又精拽。我们双拜拜，人来就海，人金牌又精彩。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们双拜拜，你来就嗨，你高口都不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双拜拜，年代就嗨，年轻白又精彩。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们双拜拜，年代就嗨，你口口又不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第二个时段你还好吗？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眼看着离春节好像越来越近了，这一首大张伟的爽歪歪呢，也是提前给大家多一些春节的感受和春节的氛围吧。我觉得大张伟应该算是春晚的常客，当然在今年呢，我们也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不知道今年的春晚有没有大张伟老师呢。聊到春晚，我们要说他的经典中的经典，有两个人一定不能错过，就是赵本山和宋丹丹。当年他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再加上崔永元，三个人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赵本山和宋丹丹的首次合作，当年的最红的谈话节目就是崔永元的《实话实说》了。以他的节目为背景，通过白云黑土两位农村老人的幽默对话，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时代的进步。当然剧本也是堪称妙手天成，主旋律作品中啊，很难有比这个还好看的了吧。从此以后，白云黑土也出了系列，一直呢延续到奥运会，也延续到了牛群来作配。你大妈呢已经不是从前的你大妈了，你大爷还是你大爷。我觉得这句台词应该很多人都记得吧。我现在想起来依然是止不住的开心啊。好了，接下来休息一下，赶紧送上歌曲吧，来自于郭采洁的《给他》。 谁

声呼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爱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要炫耀炫耀，动起来，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你一能够期待，动起来，新的技术喝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味道，动起来， 听过了郭富城郭天王的这首《动起来》，伴着这首欢快的旋律，我们依旧继续盘点历年春晚经典中的经典。我们说到了小品，我们说到了歌曲，当然春晚当中还有一个非常必备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舞蹈。说到舞蹈，让你记忆最深的应该是什么？先说说我自己吧，应该就是千手观音，因为我当年好像还跟同学一起模仿过。但凡看过当年春晚的，我觉得都会记住这个节目。表演者呢，全都是聋哑人，呈现了独特的方式，每一个造型都是一种独特美的震撼。千手观音里的各种造型，至今啊还被争相的模仿。当然呢，它也是历年春晚最经典的舞蹈，也是最动人的表演。在互联网上，你也可以看到，好像很多外国的友人都在模仿我们的千手观音呢、哦，想想就觉得好自豪的样子。好了，聊过舞蹈之后，接下来我们还是听一首歌曲，感受一下春节的氛围，来自于 Twins 的《紫宝886》。 送好 春晚的常客，除了上述我们聊到的这几位，还有一位非常的重要，就是冯巩。冯巩和周军的合作《笑谈人生》，或是反转，或是抖包袱，或是掀起高潮，《笑谈人生》中的每一句台词都不是多余的。那个时候冯巩的作品呢还叫情景相声，是借助情景呢完成的捧逗，还没有完全呢转型小品。《笑谈人生》中的故事架子呢就是朱军的代表节目《艺术人生》了，整个节目是带笑带泪，让我们产生了情感的共鸣。都说啊，蔡明阿姨是毒舌快嘴，其实冯巩早年就把高端黑这条路走通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侯湘婷和吴克群的合作，昨天今天明天。我觉得春晚给我们更多的回忆是昨天还有今天，我们更多的期待是明天春晚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不一样的惊喜呢？

李宗盛腼腆一笑，他说在家带孩子呢，在家带孩子呢，幸福之情溢于言表。2006年，李宗盛开始他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邀请嘉宾有两位最为人关注，一位是陈淑桦，一位则是林忆莲。此时他和林忆莲早已劳燕分飞，他从不否认自己的多情。江湖传言，李宗盛每监制一个女歌手就会和她谈恋爱。他在采访当中也明确地表示，多多少少制作人会跟歌手有微妙的关系，写歌呢是要付出真情，制作人一定要爱他的歌手，所以关于他的绯闻就从来没有间断过。金牌制作人捧谁谁红，多年后张艾嘉在台上也是半真半假地问道，小李，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这样一个经历世事的老男人居然有了几丝慌张，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李宗盛从来不敢自称自己多么懂女人，他自己的情感经历也绝对称不上成功，他自称自己写歌呢都是剖析自己的心境。李宗盛这样的歌适合在夜凉如水的深夜轻轻地哼唱，熟悉的生活，小人物的视角，一边唱着一边孤影自怜，唱着唱着你就感受到那种致命的冰冷。这个时候他的歌词味道在发酵，在挑逗着你那颗不安的心，也在撩拨着你蠢蠢欲动的爱情和梦想。每个人都在他的歌词里照见了自己。曾经张艾嘉有感而发，他说每个人心里或许都住着一首李宗盛。而林忆莲呢，也是亲身体会到李宗盛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他好像能够看穿所有女人的心事。李宗盛笔下的不是生猛的青春，也没有刺激的荷尔蒙，爱情友情平淡琐碎却熠熠生辉，如此歌词只能在有经历的人生里发酵，空空荡荡，嗡嗡作响，隐隐渗出自己的痛。打过，闹过，笑过，爱过，就这样雨打风吹去，红尘往事渐渐成风。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打打闹闹，写歌唱歌，做吉他，组乐队，做厨师，大哥样样做得有滋有味，尘缘未了，玩心未泯。大哥有的时候呢，又像一个老顽童，自由自在地享受着自己最好的时光。我喜欢这样的李宗盛。我记得以前大哥写过一篇文章，他说没错，我们在这个时代呢变成了给别人消遣的，但是我唯一能够反击的就是我写一个歌让你哭。这算是对千人一面世界的报复吧，或许也是对于这个平庸社会的复仇吧。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 久的河。

嗨，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妮蔻。春节有的时候更像是一场富人的盛宴和穷人的迁徒，多少人把乡愁和思念系给了那张小小的车票，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回到陌生却又熟悉的故乡，只为继位那份失去的亲情。回去之后才发现，虽然故乡还在，却是物是人非了，自己呢可能无法融入其中，小聚数日匆匆离开，重新回到那个不属于你的城市打拼，给父母或者是孩子留下了无尽的牵挂和想念，年年如此，周而复始。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已然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辛酸写照。不知道此刻听节目的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呢？ 气，你想摘星星，我就是楼梯；你想去南极，我就是直升飞机。你想要温度，我就是风衣；你想找朋友，我就是穿呼气；你想要鲜花，我就是快递；你还不满意，我给你当兵顶起。无所不能，变来变去，没有谁有我这样的魔力，上天入地，威力无比，那是你要相信我的超级潜力。无所不能，变来变去，这样的帅哥真是不容易，犹犹豫豫，别瞪眼睛，干脆还是放下架子，让我明天追到你。你想要风度，我就是风衣；你想找朋友，我就是穿呼气；你想要鲜花，我就是快递；你还不满意，我给你当兵顶起。无所不能，变来变去，没有谁有我这样的魔力，上天入地，威力无比，但是你要相信我的超级潜力。无所不能，变来变去，这样的帅哥真是不容易，犹犹豫豫，别瞪眼睛，还是放下架子，让我明天追到你。变来变去，没有谁有我这样的魔力，上天入地，威力无比，但是你要相信我的超级潜力。无所不能，变来变去，这样的帅哥真是不容易，犹犹豫豫，别瞪眼睛，却还是放下架子，让我明天追到你。 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辽阔，渺小的我们拥有什么？ 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不让你掉落，捧在我